打倒港共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家姐啊，借张信用卡嚟啊！ 又淘宝唔借？ 嗯。 咦，你做咩啊？ 睇玉文踩场咯。 吓，你俾咗月费啦咩？ 切，你又唔借张卡俾我？不过唔紧要，唔俾月费都有得听，怕咩啊？ 屋企啲自来水啊，都要交水费先至有啦。唔通啊，系落雨嗰阵啊，你自己装翻嚟嘅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已付七月节目月费网友专享毓民新书八折优惠，曾经在六月期间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毓民新书，比橡皮图章更不堪，香港立法机关崩坏实录和历史几近都有，十大权倾天下的女人，优惠价海外本地同样适用，本地网友可以在办公时间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购买，海外网友请上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的网上商店选购，优惠结束日期另行公布。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早晨，翻嚟第二节嘅大香港早晨啦。咁今朝咧有日朗啦、汤姆啦、Christine 同埋双杰，仲有我郑松泰啊咁。咁、第二节咧就讲翻啲呢个真系比较严肃嘅，我自己觉得，因为早前啦，咁开始一个四恩庭啦，咁嗰个嘅判决啦。即係嗰個審訊啦，就係講翻嘅就係2013年嘅時候，咁喺呢一個嘅基真小學就發生一個嘅慘 基真小學 就發生咗個慘劇啦，就係阿羅卓琪妹妹，佢就係唔知係墮樓啦，即係唔知係自殺啦，係有咩嘅原因啦，咁當時又墮樓身亡啦，咁喺呢一個呢兩個禮拜就喺四恩庭咁就開始一啲嘅言訊，咁尋日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嗰個聆訊嘅第六日嚟㗎啦，咁就開始就多咗好多嘅一啲嘅即係證供啊，同埋一啲嘅證人去對話，而喺尋日 Facebook 啦，同埋成個社會輿論咧，都係對於事件中嗰間小學啊。嗰、那個嘅，特別係嗰兩位副校長咧， 依個中華基督教基真小學， 對呢兩位副校長咧係非常之憤怒嘅。咁講一講翻嗰個背景先，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因為事件都有兩年，即係兩年之前啦。咁講一講翻即係兩年之前發生嘅事，同埋點解近呢兩個禮拜大家係會拎翻出嚟講咁樣 咧？咁喺前年嘅十二月嘅時候咧，咁呢一個羅妹妹羅卓琪妹妹咧，咁佢就喺一個佢喺呢一個校園入面咧，就係、是、唔知點解就喺佢就跨越咗一個嘅1.3米嘅圍欄啦，然之後就墮樓身亡嘅。 同埋其實而家唔知佢係咪跨越嘅？ 係啦，係唔知係唔知點解會跌咗嚟？ 個狀況係俾人發現，聽到嘣一聲， 係啦， 跟住就發現咗佢就攤咗。地下 系啦， 咁跟住就你嗰个状况就出现 系啦，咁但系咧，当学校嘅风纪就发现咗呢件事咧，就话俾老师知啦。咁但系咧，老师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佢系冇即时系报警嘅，咁反而咧就系揾圣约向救伤队去求助，咁系过咗，咁系要去到救护人员到场之后咧，先至系报警嘅。咁基本上呢件事就系、是、延误咗差唔多系20分钟咧，救护人员先至系到场系。帮呢一个罗妹妹救。 最重要咧，当年个轰动咧，就系咧，即系佢嗰个阿罗卓琪去堕楼啦，跟住之后咧，除咗 call 圣约 救傷隊之外嘅話，個講法係有兩個焦點，第一嘅就係、是、其實攤咗喺度成半個鐘嘛，啲報道話20至30分鐘，係流血流咗20至30分鐘，跟住先有白車到嘛。另一個焦點嘅就係話佢墮樓嘅時候，即係之後嘅過程裏面啦。跟住學校校方係有職員去清理現場啊嘛， 係啊， 即係亦都清理嗰、那個死者嘅 呕吐物 嘅呕吐物， 呕吐物啊嘛，話清理呕吐物，同埋即係你睇翻嗰個之前，即係你如果有記得咧，2013年嘅時候咧，仲有講到係，譬如佢有嘔咗呕吐物出嚟啊，跟住有啲報道係講嘅就係話其實個頭蓋已經裂咗啦， 佢話嗰啲腦漿已經出咗嚟，個頭已經好似豆腐咁樣 嘅，係啊，跟住手腳就曲。 即係 鬱折啦咁樣，咁喺咁嘅情況底下，當時其實就已經係受到輿論嘅猛烈批評。有咩理由咧？就係話，喂，你拖延咗成30分鐘，先至 call 白車。而其中有一個講法嘅就係話，嗰間學校咧，即係聖約翰救傷隊要去到學校嘅距離，同埋白車或者呢一個消防局係派呢個救護車過去嗰個距離咧。是大家爭成2倍至3倍時間，即 係因為佢個講法就係其實消防局就喺學校對面，如果 call 白車咧4分鐘就到到，但因為咧聖約翰救傷隊咧佢係冇一個專屬嘅救護車嘅， 即係佢唔係緊急服務， 係佢唔係緊急服務，佢就咧要用咗11分鐘一個距離先至去到學校。 唔係咁嘅事態，大致上係咁樣啦。咁於是嘅就係話嗰個案件嘅就係喺2013年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好轟動，因為當時嘅就係有個講法嘅就係話過咗成20幾個鐘頭，跟住過咗成10幾個鐘頭，接近成20個鐘頭，個校長先走出嚟開記招，然之後去面對嗰個公眾嘛。咁跟住然之後係個個記者都問點解咁遲先 call 白車，點解唔一開始 call 白車？跟住當刻咧。直情個校長係呆咗8秒，唔知10秒咁樣，之後後屘就話大家都係跟個指引去做嘅。咁呢一個先係嗰個焦點咯。咁亦都係咁嘅，就係話喺呢2個禮拜，呢一個嘅即係墮樓嘅謎團，又或者呢個慘案，又開始輿論講翻啦。講到個地步嘅就係連啲，譬如之前左交都寫文添。嗰、那個有篇文係鬧嗰個6歲寫真嗰單嘢。系嘛，即系Celine嗰单嘢，跟住喺篇文仲要系讲嘅就系话，喂，大家喺度净系关注而家写真呢单嘢，就唔记得咗另外呢一单咁样嘅，即系小五女生即系堕楼案啊咁样， 系 都唔关事嘅，严格嚟讲。但系究竟即系夹硬嚟拉埋嚟一齐嚟讲啦，咁样啦。咁但系喺寻日有嗰啲嘅即系叫做证人上庭啦，特别系两位副校长上庭啦，佢哋喺庭上面嘅表现啦。加埋嘅就係話佢哋嗰個講法啦，係令到成個社會輿論都係猛烈批評嘅，就係喂有咩理由你間學校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係可以咁樣嘅態度、咁樣嘅表現去面對呢個問題咧？咁兩位副校長點講咧？ 嗱，咁佢咧即係其實都係有，即係兩位副校長其實都有解釋到點解咧，佢當下係冇即時報警嘅。咁當中咧，其中一個副校長石玲佢作供嘅時候就話咧，因為佢曾經咧係救人嘅時候太過忙我，所以佢冇即時去叫救護車。咁佢又指咧，死者當時咧又好似瞓著咗咁樣嘅，即係佢 call 呢個聖約翰救傷隊嘅時候，佢係指係。那個死者 咁究竟因為我睇報道咧，就話有一個副校長係聖約翰救傷隊嘅， 就係石玲啦，就係石玲啦，係啊。 哇，唔係話咁都擔心喎、啊，本身聖約翰救傷隊喺我眼中都係比較專業 嘅。唔係佢當時喺庭上面嘅作供咧，佢就形容咧。死者咧，佢系好乾爽，冇血，好似瞓着咗咁嘅，咁就即系头先。 即系佢以为系跌咗3級樓梯。 系啊，即系佢冇讲到点解，佢就觉得唔系咁严重嘅，就冇谂过咧，即系可能急救得太过头 啦。个讲法就冇话唔系咁严重，但系即系你冇意会到佢咁样嘅感觉啦。 佢就冇谂过死者其实系堕楼咯，佢只不过知道佢摊咗喺度，就冇谂过佢系堕楼。 咁死因裁判庭嗰个裁判官啊，高伟雄咧就升即系就指责啦，基本上就话呢个系教职员嘅证供系完全唔合逻辑嘅， 系吓 唔可信添啦。 佢都有即系佢都有质疑，点解唔即刻叫白车啊？咁呢个石玲副校长石玲佢就话程序上咧系应该由佢检查咗伤势先。咁佢就话咧。 急救覺得發現無效啦，咁佢就問另外一個都識得急救嘅同事，就問佢使唔使叫白車。咁跟住嗰個姓石嘅石靈副校長咧，先至覺得啊係喎，要叫白車喎。咁但係咧，點知個校工咧就照所謂嘅舊版本啦嘅指引去 call 呢個聖約翰救傷隊，而唔係打999。 係因為其實裡面有個招有個爭論嘅，就係話個校工嘅就咩叫舊版本同埋新版本，咁啲人就唔知道。即係跟嗰個所謂嘅手冊，即係有個叫危機處理手冊嘅，有個舊版本咧，就係咧就係要 call 聖約翰救傷隊指引，即係先新版本嘅就 call 呢個消防處啦，就唔係直接打999嘅。咁於是咧就係話有唔同嘅媒體就問翻嗰啲嘅小學或者其他嗰啲教育嘅工作者啦，就問喂究竟學校發生一啲危急事故係唔係需要即係跟個淨係跟個指引，定還是係有啲乜嘢嘅安排咧咁樣？咁於是嘅就係、是、就有一啲嘅講法就出現啦，就譬如嘅就係話講緊嘅就係、是、譬如響呢一個99年嘅時候就有啲嘅指引落嚟嘅，就話咧就先咧唔好報警先，就應該打電話去呢個消防處或者係就近嘅警署， 嗯， 因為咧有啲嘅考慮嘅就係話，譬如可能嗰啲媒體啊、傳媒勾線啊， 聽到警方個信號啦， 因為打999佢就驚你勾線你。啲傳媒仲快過啲警察， 但係咁樣有啲咩問題嘅？ 影響校譽咯。 唔係講嚟講去都係面㗎嘛。 佢哋嗰個講法就係 講嚟講去都係面㗎嘛。所以第一樣嘢，你冇得迴避嘅問題嘅就係、是，其實一開始你唔即刻打999，就係、是、你兩個副校長，你哋成個判斷，喂，如果呢單嘢出咗事， 嗯、 即係嗰一刻啊，即係當一刻，可能你唔係話好經過一個深思熟慮啊，但係你當刻個反應就已經反映到你係顧住學校個面咯。 是 顾住下个面，喂，惊如果出咁嘅事嘅话，咁点算咧？点交代咧？点、 嗯、 样面对你个老板咧？你个老细即系嗰个校长啦，咁咁，但系个校长咪硬食咯？ 系 校长梗系硬食，咁其实校长梗系有责任啦，黐筋。即系你呢件事发生咗两年几啦，咁到喺2013年嘅时候就已经系咁传媒劲嚼啦。实际上嘅就系话，喂，你正常啊？你学校呢两年里面。我只想知道一樣嘢啫。嗱，2013年呢件事發生， 嗯， 當時已經大家係批評嘅就係話校方副兩位副校長有問題啦， 嗯， 唔即刻 call 呢一個999。喂，咁於是你家長同埋學生實擔心嘅喎，我喺你間學校讀，我仔出事嘅話，喂，萬一佢有啲咩嘅，你唔好話墮樓啦， 嗯， 跌親啊，啃親啊，你就咁即刻 call 聖約翰救傷隊啊， 嗯， 你唔幫佢報警啊？咁我作為家長，我都會問嘅就話你學校你之後點樣保障我先？即係你呢兩年裡面啊，你點樣說服你間學校嘅家長同學生，你間學校係有能力保障佢哋嘅安全先？ 嗯， 你說服唔到噶。咁你個過程點樣？你呢兩年點樣過？即係我就係想知，第一，你呢兩年點樣過？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話，除咗嗰、那個即係指責，或者大家都係，我相信係冇人，我相信係冇人會否認啦。就係講緊嘅就係大家學校嘅面嘅問題啦。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是，喂，你跟指引呢一樣嘢，呢、這、一個係你說服唔到大眾啊嘛，大佬。 同埋佢哋其實有一個所謂嗰個指引啊，你係遇到事故嘅時候咧，佢係叫你唔好打999，你要問咗校長，佢批准你先至係要打999嘅。 咁但係其實 咁佢就唔係以學生嗰個安全為優先咯，因為你有時嗰個救護員佢都話，你好多時只不過係幾分鐘嘅關鍵時間，你咁樣再上報又通知，跟住又批准，已經係延誤咗嗰個學生嘅安全。 係㗎，係㗎，唔係我哋自己以前中學，我唔知你有冇玩過啲紅十字會嗰啲咧。我哋係唔理嘅，我哋一見到啲傷者即刻打999先嘅。 係啊，你學急救嘅時候，你一定係話第一件事就係、是、 個急救手冊第一頁， 確保自己安全，然之後叫人去打999，佢先開始做急救嘅。 三條拉嘅嘛，確保自己安全，確保現場安全，確保傷者安全，打999。 係啊， 即係你急救係嗰一刻。你嗰三五分鐘，最多三分鐘，你係令到佢最少緩和，或者之後嗰個嚴重傷勢即係進一步惡化。譬如你係流血嘅，你咪幫佢止血咯。 嗯、 你見佢呼吸唔到嘅， 你咪幫助佢可能呼吸，或者你做人工呼吸咯。咁但係你唔會認為你自己係能夠係救得醒佢噶嘛？黐孖筋， 即係佢啲腦漿已經出曬嚟，你仲係諗住可以救得？ 唔係你最緊要你見到其實佢已經咬。喂，當時個報道係講佢截咗肢噶啦嘛， 已經唔係可以用急救嚟去救翻佢啦嘛。 話明俾你聽，急救嘛。 即係可能其實已經好薄弱嘅生命跡象啦。唔會係你心肺復甦可以救得翻 嘅。唔係㗎，即係急救嘅原理。急救嘅原理唔係話你 救翻醒， 救到佢啊！急救只係個原理係 治療啦。 第一初步治療，而係你令到個傷者唔會係加重佢嗰個嘅病狀，同埋最緊要係保障到佢當刻嗰個性命嘅安全啫嘛。咁但係你唔會係依賴性 Jones 㗎嘛？ 嗯， 即係你唔會依賴性 Jones 嘅，可以處理到一個即係急症室裏面應該有嘅手術或者大型嘅手術，你冇噶嘛？ 啊、 但係喺佢個口供或者係之前即係嗰個死因研究就係發現到佢身上面係有啲針窿添啊嘛。係 啊， 咁你喂你呢啲咁樣嘅你解釋唔到喎。 嗯， 即係嗰個所謂即係急救嗰啲嘅針窿咧，其實你好容易理解啫。咩叫急救針窿啫？就係、是、你自己幫佢輸鹽水咯。 哦，係。 你就暫時個死因裁判庭就未有依、這個， 唔係而家肯定嘅，一解釋唔到啲針點嚟。 因為嗰、那個救護員急症室嗰個救護員啊，同埋醫生咧就否認有為死者施過針，即係類似你講嗰啲。 係啊， 咁你嗰啲針窿喺邊度嚟咧？ 但係驗屍官就話有針窿啊嘛。 系， 严少话有，咁你会唔会话个六岁呢一个十岁嘅靓妹本身之前可能有吉，咁又你冇可能咁讲噶，即系嗰个施针系人哋施针嘅，明显 系， 即系验尸官就见到嘅就系施针嚟嘅。 嗯， 你呢、這个你自己你即系大家，我唔知你 佢嗰个估计咧，就系话有啲人可能想做急救嘅程序， 系， 但系就唔知边个做， 唔知边个做咯， 系咯， 冇人影咯，冇人影咯。喂，咁但系你无论如何都好啦。呢件事呢是你整间学校呢，即是我自己判断，其实13年的时候呢两个副校长就应该斗啦。 是。 咁讲。你有咩理由到今日仲喺呢间学校做副校长㗎嘛。 嗯。是啊。 是嘛。 是啊。仲系喺度。 仲喺度做緊副校长㗎嘛。是、 啊。 喂，你点样说服我个仔喺你间学校里面安全啊。 嗯。 同埋。 因为佢其实好多疑点呢，除咗头先有针窿情况啦，你救护嗰个情况之外呢，譬如另外有啲说法就係话哦，佢可能食多咗嗰啲感冒药啊，令到佢神志不清啊，搞到佢会可能会自杀啊，咁 唔係或者会意外堕楼，食咗感冒药就係话佢，因为佢前一晚呢就发现就俾阿妈喂感冒药、就发现佢体内呢有过多嘅感冒药，同埋唔係佢呢个年龄应该食咁多。 但係一个讲法呢，就主要呢就係呢个代表呢个基真小学嘅律师呢，係阿梅律师呢，係陳詞作供嗰時咧係講嘅，咁而咧另一方面講個法醫咧，就之前就有指出過啊，依個羅小妹妹咧死後嘅體內咧所謂殘留呢個麻黃素咧喺體內咧，其實個份量可能係有唔差嘅。即係未必係即係所講嘅咁高嘅， 同埋講緊係呢個講法都係唔成立噶嘛、因為講緊嗰個欄係 1.3 米嘅，個小妹妹係 1.4 米高噶嘛，咁佢冇可能 唔係啊！其實我想講樣嘢就係、你無論而家個情況就係、你喺個庭上面幾個人嘅講法，校長啦、啊，咁啊裁判官都有話啦，即係冇諗過嘅就係其實兩個副校長上庭嘅時候可以係描述到倍形倍聲， 即係。而且其實佢有一個其中一個校長，佢係公然係即係佢上庭作供嘅時候，佢係聲稱話佢同聖莊嘅救護員係去溝通嘅時候，佢係話卓奇係行得嘅，當時係 仲係高遠話， 我聽話我坐輪椅就添，就係啊，拎個輪椅俾佢，然之後佢可以坐喺度嘛， 係啊，但係明明佢已經係墮樓腦漿出咗嚟。耳仔出咗血，但系佢都系依然声称系去行得嘅。 因为当时咧呢、這个救护员咧曾广才咧去到现场带埋担架准备进行救援工作嘅时候咧，咁呢一个女子就系你啱啱讲嗰个副校长啦，佢、就同佢讲话：我行得噶，攞轮椅得噶、即系想大事化事。 唔系，我就系想讲，我就系想讲，其实寻日嗰个嘅即系嗰个嘅死因庭，其实成个嘅过程系显示到。即係一教界最醜陋嘅一面係呈現咗出嚟嘅，即係你會見到喺裏面嘅時候，其實係幾個嘅即係涉事人啦，佢哋係互相推卸責任，即係不斷係用嗰個口供 去推卸，喂校方我同你讲，嗱我哋跟指引嘅啫，副校长就话嗱校长我要等校长批嘅、嗯，我跟旧嗰个版本又咁做，新嗰个版本又咁做，你唔信啊问下个校工，个校工就话嗱我又听过佢讲嘅，跟住然之后跟住学校咧，校长就嗱我哋跟个指引噶，圣庄嚟到佢哋都 OK 咁样处理噶，即系喺学校嘅眼中嘅就系、是、你寻日见到最丑陋嘅就系、是嗯、学校。学校嘅内部几个人，大家自己系相互推卸。 系 学校谂住推卸俾圣庄， 系 圣庄嘅时候，喂大哥，我收你电话过嚟，跟住帮你救，我救唔到，我梗系喂 call 救护车噶啦。 嗯， 但系其实其中一点，救护车其实系中间系佢哋救紧嘅时候，救护车又去过嘅，知唔知啊？你睇翻我，你睇翻嗰时间咧、嗯，我记得咧，七点佢系七点大概四十几分堕楼啊嘛，你睇下报道。去到八点钟，其实救护车到过一次嘅。 系 救护车到 过。佢七点四十六分接到呢、這、一个，即系圣庄嗰度系七点四十六分接到，佢、 啊、 有呢个求助嘅。 即系其实差唔多时间噶，即系 咁跟住之后救护车到系因为呢个圣庄嘅救护员觉得事态严重， 即刻过去，咁就八点一二就到噶啦。 但系八点三十分就宣布死亡， 就宣布死亡。 系啊， 嗯。 咁但系寻日嗰个过程，呢、這、一个丑陋嘅状况咧系。即你係令到全香港都睇到嘅就係、是，喂，原來香港嘅教育界係真係可以咁樣。 嗯。 咁但我自己啊，從事教育行業啦，我講翻一啲我自己行內一啲嘅睇法啦。其實咧，對於小學嘅校長或者管理層咧，你要佢哋處理啲類型嘅突發事故咧，我相信啦，其實實際上佢哋係冇能力處理。 係。 其实唔需要点样突发事故，你做人嘅常识就系你见到咁样，你梗系打999噶啦。但系佢哋好多顾虑啊嘛。 唔系，但系最弊嘅就系、是，通常去到呢啲管理层，通常冇常识嘅。 嗯， 即系我唔知道你哋认唔认同啦。喺我嘅世界啊 ，OK， 去到喺教育行业呢一、這个教育呢、這个教育界 ，OK， 本身你一个教师或者你个教育嘅职员，跟住你去到管理层嘅时候咧。即是你本身是教師嚟 ，OK？ 你去到管理層的話，你就自然冇咗常識嘅。 嗯嗯， 呢個係我觀察，即大家都讀過小學啦，小學啦、中學，我間小學執咗添，中學啦，同埋大學嘅經驗嚟。通常管理層佢哋嗰個常識咧，係你可能會覺得，即我哋批評我係冇常識啦，但實際上嘅就係考嚟考去嘅就係，因為我自己遇過好多啲情況嘅。譬如我舉例就係，我試過喺大陸咧有一次咧係出做調查啦。跟住咧，我住嗰間嘅客棧啦，同埋啲學生咧，客棧嘅老闆咧係俾人哋咧拖曬出去，塌咗喺出面嗰條路嗰度，乾曬、暴曬十幾個鐘頭。咁我哋嗰啲嘅即係叫做係相關嘅同事就出去喺度嘈啦，翻到嚟我哋俾人哋鬧。你哋俾點樣俾人鬧？你哋出去幫手，你點解你哋會講你係邊一邊間大學嚟啊？你有冇諗過嘅話，你出咗呢間大學嘅話，咁我哋點算啊？ 哦。即系日升月头天啦、 啊！讲你讲佢要咩镬啊？佢要咩镬啊？ 嗯， 喂，你而家嗰几个副校长、校长都系咁谂嘅啫。 嗯， 你见到两个副校长，佢同你讲嗱，我见到个情况嘅就系、是、嗱、譬如你咁讲嘅就系、是、副校长阿高远话就话嗱，圣庄嘅救护员嚟到嘅时候就话就喂得啦，推轮嚟攞轮椅咪得咯咁。 但系佢喺庭上面嘅作供咧，就话见到阿罗卓琪妹妹系嘴耳流血。凭常识咧就觉得是高处堕下，但系咧呢、這个好明显是前后不一啦。 系噶，系噶，唔系呢一样嘢实在太过明显啦。即系你去到呢一个咁样嘅状况咧，特别系学校管理层咧，佢哋嗰个冇常识嘅就系因为喺佢哋嗰个世界里面，佢根本就未接触过一个学校管理。 系， 同埋再讲嘅就系话小学校长咧，或者小学嘅管理层啦，咁讲啦，佢哋呢一代啦，通常四五十岁呢一代咧。真係冇諗過學校會係有自殺嘅情況出現嘅、 嗯， 或者係墮樓嘅情況出現嘅。OK， 嗯， 嗱呢、這個我首先戴翻個頭盔先，我唔係同佢哋辯護，我係講普遍香港嗰個狀況嘅就係、是、香港嘅小學咧，其實對於危機啊，或者對於一啲突發事故嘅處理咧，係好差嘅。即係老師個應變就係佢哋要依賴指引的，而且佢依賴指引， 或者問你上級咯。 问系啊，问上级咯，问上级，因为个个都惊死啊嘛， 惊咩镬？ 个都咩惊咩镬？喂，无厘啦间个学生晕咗，我即刻喺个班房，我做老师，我即刻打电话去报警啊！唔会噶，你睇翻转头就系我以前嗰啲中学或者我哋接触嗰扎啲嘅中学老师咧，佢第一样嘢做咩咧？个学生喺嗰个班房里面晕咗， 佢即刻 call 翻自己嗰個小組嘅負責人，然之後就要 call 訓導主任，訓導主任就要 call 呢一個校長、副校長，問佢係咪應該報警。但係咧，以往嗰個做法咧，就唔係即刻報警嘅，因為通常嘅學校校網裏面咧，好多同警署啊，或者同嗰個嘅即係消防處嗰啲， 本身你有佢嗰啲 有電話 啲警司咁樣， 係電話，或者特別係 Band 3啊、Band 5嗰啲咧，我哋以前嗰啲學校， 間校都有嘅， 係一間間校都有嘅，有啲相熟嗰啲警區官員就打個電話俾個官員，喂點㗎？即係唔係官員啊？即係嗰個警員啊，嗰個警司啊。咁跟住，然後警司就會係話俾佢聽點樣做嘅，通常係咁樣做嘅處理。咁所以你而家我哋指責嗰種嘅情況咧，係我哋現在開始香港有翻常識底下嘅情況嚟嘅。即係但係喺現行嗰個小學或者中學教育裏面咧，其實嗰班嘅老師咧，的而且確去面對呢啲危機處理嘅話咧，係弱噶。嗱，即係我咁講啦，依家係一個細路仔墮樓呢個慘劇啦，但係你會唔會難保有朝一日香港係會發生恐襲先？係好似美國或者嗰啲嘅情況係專係揾啲幼稚園嚟襲擊先？ 嗯， 你有冇諗過？ 咪之前已經有試過，有 個 有試過有個 男生小學嗰度割頸啦， 割頸同埋你記唔記得啊？有一單咪個癲佬走咗入去喺度搶僆仔嘅， 拖走咗個細路仔 嘅。 台灣嗰個頭先你講緊，但係其實咧有個講緊咧就係學校，我哋頭先喺度講嗰啲指引咧，其實係教育局俾出嚟嗰個指引都係咁噶嘛，即係教育局去俾嗰個所謂學校危機處理啊，就算係所謂最新版本嘅2005年嘅版本。都係淨係叫學校咧，建議學校咧就制定一份 list， 嗰份 list 咧就包括依啲所謂教育局啊、社署啊，同埋依啲聖 Johns 啊，所以依啲唔同嘅機構一紮咁嘅 list 嘅電話，警署嘅電話，但係咧就喺個 list 裏邊咧就。即是叫你制定一份 list 就不需要有999的电话的。咁亦都呢喺个高即係嗰个死因裁判庭嘅裁判官呢关于单案件呢亦都认为教育局呢係应该清晰厘定呢喺个所谓学校行政手册里面厘定究竟所谓严重情况同埋极之严重情况呢係代表啲乜。亦都要讲清楚究竟如果要打999呢啲情况要点样处理。即係其实喺佢哋本身一路嘅指引嚟講咧，係都唔會升即係唔會列明， 唔會鼓勵你要打 呢樣嘢。咁即係教育局嘅鼓勵你唔打。 我係完全唔同意呢啲講法。因為咧，你諗一樣嘢就係佢制定指引，咪係搞翻嗰啲，即係咩嘅情況底下會出現綠色燈，咩嘅情況底下就黃色燈，咩嘅就係紅色處理機制啦，係咁樣啫嘛。但係呢啲嘅咧，係會令到啲老師咧係會變得更加蠢嘅，你明唔明？ 即係佢分唔到邊啲係最危噶，邊啲係冇咁危噶，邊啲係 唔係啊？佢唔單止分唔到，而係佢下下都要去到嗰個情況嘅時候，佢翻本指引出嚟同你對啊，即係呢一個咧係最白痴嘅做法嚟。你嗱常識嘅就係你見到個細路仔，佢有咗生命危險，生命危險好易判斷嘅啫，係咪流血，係咪當刻暈咗冇呼吸喎？呢啲係常識判斷到噶。係 啊， 咁你遇到生命危險，你咪打999咯。但你攞住個指引嘅話，你會加重咗嗰個時間成本噶嘛，大哥？我要拎個指引，再睇下你有冇事。綠色指引就揾邊一個？ 跟住揾校務處。 係啊，就通報校務處。校務處咧就要揾翻醫療室嗰個主任。跟住又要揾到識得相關嘅急救老師嚟到班房睇下。咦，原來佢真係暈咗喎！咁樣啊？ 唔係呢個咪就係羅卓琪妹妹嗰個荒謬嘅做法咯。係 啊， 但 即 其實裁判官佢都有講，其實救人係最緊要噶嘛。你不是跟这些什么指引，你凭你的常识去判断救人是比你通知那些人更加紧要的。 阿罗在个 chat room 说看那个两个副校长的态度觉得好像大陆人。其实 但现在最气愤的讲那两个副校长呢，现在这个中华基督教校务总监呢，他都未决定究竟要不要对相关的职员作出惩罚。 不是 我想强调一点呢、阿郎佢嗰個評價就係話係咪似大陸人咧？可能你哋會聽起上嚟嘅時候，覺得我哋乜都係歸咎於嗰個大陸。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呢個大陸嘅文化裏面有一樣嘢咧，我自己好深刻嘅。咁我喺嗰度生活咗5-6年啦，對於嗰個教育咧，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香港嘅教育界咧係慢慢喪失，甚至到去淪喪得好厲害嘅，就係好厲害。我哋其實從事教育行業，其實係講求一個人性嘅滿足，或者一個人性嘅一個充實。即係我哋用翻啲左膠嘅講法，我哋係生命燃點生命咯，即係咁樣噶嘛。 即係你對於教育或者教一個嘅使命，講嚟講去就係話你唔係想去做啲乜嘢嘅出色嘅社會運動員，或者係成功人士，即係賺到好多錢啊，想成為李嘉誠啊，想成為呢個科學家，唔係咁樣。即係你對於我嚟講，就係你一個教育嘅使命，你本身就係你要突出一個人性。人性嘅就係你能夠透過一個教育，可以係傳遞到你應該有嘅價值，人與人之間嘅倫常關係，你同你個社會，你個社會點樣相處。但係香港社會而家走到一步嘅就係，我哋喺八九十年代嗰個嘅飛速發展，我哋追求緊一個即係有效率。咁於是我哋希望嘅就係用好多嘅指引啦、指標啦、一啲理性嘅指標啦，去衡量一個教育嘅產業會唔會係有一個效率嘅情況出現。面對住嗰個成本或者嗰個嘅效果考慮嘅話，政府嘅角度無可厚非嘅。但係作為教育工作者，你唔能夠咁樣咯，你唔能夠淨係去跟足個指引、跟足個指標去做咯。咁但係點解我話阿郎嗰個講法越嚟越似大陸，或者越嚟似大陸人嗰個做法呢？就係、是、香港個教育界呢，其實而家已經係去到不論人性、只問成績嗰個情況， 係 即係呢一個係先令到大家最擔心同埋最憤怒嘅一點。喂，我見到嘅就係你作為一個教育界嘅老師，有乜理由你係直情係冇人性可言啊？即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唔單止係冇常識啊，而係你最問心啫，嗰個你嘅學生嚟嘅，你睇最大嘅喎，大哥，係咁樣喎。即係你話，譬如我哋，我其實大，我譬如我教大學啦，我教大學嗰啲，其實嗰啲學生我唔識嘅，名我都唔知嘅，通常，因為我唔係幾中意同啲學生好有深切嘅交往，因為好危險啊嘛，你明唔明？但係小學唔同啊嘛，小學你係睇住佢係細細粒入到嚟小學，跟住唔識講嘢，或者入到嚟翻學係又瀨屎瀨尿嘅咁樣，咁但係你睇住佢慢慢大，去到小六咁樣畢業噶嘛，但係你小學係咁嘅狀況，你唔令到你擔憂？ 其實又係香港教育制度。連累到啲都唔可以話連累，令到啲校長要好顧忌嗰個學校嘅聲譽，你會影響到你個收生，跟住你收生不足又會殺校，即係好多係連帶嘅嘢。點解你學校嗰個聲譽係咁緊要，緊要過你學生條命咯？呢個又係 so sad 嘅一點。 咁我哋休息陣，第三節翻嚟再講。